在伟大领导者兼政的统治逝世五周年之际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穆罕默德·布哈利向万寿台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。花篮是15号被惊现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的。